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一位皇后吕雉。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自从嫁给刘邦后，吕雉还没有期盼到过上富贵的日子，安宁的生活却已经掀起了波澜。她先是被沛县县令打入大牢，受尽了磨难，后又被项羽拘禁，颠沛流离，尝尽了艰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楚汉之争开始后，刘邦与项羽势均力敌，僵持不下。汉二年四月，刘邦趁项羽主力前往齐地攻击反叛的田荣和彭越之际，率兵东进，联合其他诸侯王，一举攻破了项羽的老巢彭城。项羽闻讯后立即回军来救，刘邦不敌项羽的精锐强攻，被击溃西逃。而彭城距离沛县不远，刘邦曾经想经过沛县时把吕雉和孩子父亲一道带上西城，事先还派人照顾家人，但是刘邦仍然迟了一步，项羽已经先派人马前来捉拿他的家属。吕雉闻讯后匆忙收拾一下举家逃奔。项羽手下虽然但是吕雉在忙乱当中又不幸与两个孩子走散。吕雉刘太公走的是小路，本想去寻找刘邦的队伍，哪知道竟然误入楚军的营中，被项羽留作人质。而这一次吕雉被楚军拘禁的时间长达2年零5个月。与母亲失散后的两个孩子在途中遇到了父亲刘邦，随父亲西撤途中遇到了楚兵的追击。刘邦怕车子太重跑不动而给楚军追上，就狠心地把两个孩子推下了车。手下夏侯婴见状忙一手一个将他们抱到车上，刘邦又把他们推下了车子。如此反复了数次，夏侯婴坚持没有将姐弟俩丢下，他们方得一起随父亲撤回了荥阳。刘邦在荥阳很快稳住了阵脚，先驻守自固，在荥阳城皋一线与楚军相持。楚汉征战激烈险恶之际，吕雉的处境也异常的艰辛。有一回项羽为了激怒刘邦寻求战机，把吕雉和刘太公五花大绑的绑至城下，先把刘太公压在高高的肉案上，对城上的刘邦喊： 你不赶快退兵，速速降我，我就把你父亲烹煮了吃肉。谁知道刘邦却说，爸爸，当年咱俩曾在义弟面前约为兄弟，我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你一定要煮了他老人家，别忘了分给我一杯羹。刘太公虽然没有真的被烹，但吕雉看在眼里，心里当然清楚作为阶下囚的境遇了。在四年的楚汉战争中，吕后一直被囚禁在楚军之中做人质，受尽了折磨和凌辱，挣扎在生死边缘，使他的心理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也造成了以后多疑与缺乏安全感的后遗症。等到楚汉罢兵言和，以鸿沟为界平分了天下，项羽才将吕后归还给了刘邦。从楚军生还，大难不死，吕雉更加坚信自己必有后福，因此一回到刘邦身边，他就与萧何等人一起积极协助刘邦对付项羽。而在此后的交战中，刘邦屡创楚军，最后在垓下将项羽包围。而这位楚霸王在四面楚歌中走投无路，拔剑自刎而死。垓下之战以刘邦大获全胜而结束。时间进行到公元前202年，刘邦在诸侯王的拥戴下，在泛水之阳定陶登基称帝，建国号为大汉，后来定都长安，刘邦也就是西汉的汉高祖皇帝。吕雉苦尽甘来，被册封为皇后，史称为吕后或者是高后。回顾吕氏婚后的日子，可谓是生活多艰，饱经忧患，经历了许多困境。然而这段艰苦岁月并没有把他给击倒，反而给其增加了不凡的胆识和政治阅历。史书称吕雉为人刚毅，确实有道理的，并且这种刚毅的性格在吕氏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吕雉，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皇后，尽管她没有像武则天一样登基称帝，但他执掌朝廷大权达15年之久，以超越常人的经历和声望，成为西汉初年政治舞台上的无冕之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皇后吕雉的传奇人生。 汉高祖刘邦常年在外征战，随军帐幕当中自然少不了红粉佳人，这也是他和项羽的一点不同之处。项羽爱情专一，只钟情于虞姬，刘邦却可以脚踏几只船，情人多多。在这些红粉佳人当中，有伯姬、戚姬、曹姬等很多人。一个人既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即有，多几个女人侍候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也是当时常有的事儿。吕雉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究竟是什么使吕氏变成了一个阴险狠毒的人呢？除了前面提到的战俘生活外，主要还是权势害人。在最高权力中心皇宫中，权力之争常常是你死我活的，你即使不想做不想争，形势也得逼迫着你去争，更何况吕氏本身就是一个权力欲望十分强烈的女人。其实吕氏并非是个事儿事儿斤斤计较的女人，但只要发生实质性的利害冲突，甚至影响到她未来的安全问题时，吕氏便感到如坐针毡，日夜不安。于是她首先学会了在大事上绝不糊涂，不忍让，不迁就。当时吕氏感觉到最大的危险出在戚姬身上。戚姬生的身材修长，气质高雅美丽，自他与刘邦相遇后，两个人情投意合，成为了一对烽火鸳鸯，视同生死。戚姬还给刘邦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如意，言谈举止都有刘邦的影子，活脱脱一个小刘邦。刘邦对他是十分的钟爱，而吕氏的儿子刘盈却是性格怯懦，不讨刘邦喜欢。刘邦大有废掉太子刘盈，另立刘如意来继承自己衣钵的可能。 这件事的事态在不断的发展，情况万分危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吕氏整天是胆战心惊，眼看着契机，先是夺走丈夫的爱，如今又要攫取太子的位置，面对情仇和政敌，他怒火中烧，咬牙切齿。那段时间，吕氏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终于，吕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欲借其势而谋己利。在当时，汉朝的商山四皓非常有名。所谓商山四皓，就是商山之中的四位隐士，分别叫做东元公、齐李济、夏皇公和陆立。这四位饱学只是为了避秦乱而先后隐藏在山林之中。汉朝建立后，刘邦千方百计地想要网罗德高望重的商山四皓，来为他治理国家出谋划策。但是他们听说刘邦不太重视儒生，很是粗鲁，言语之间还经常不干不净地骂人，所以这四位隐士始终不肯应和。吕氏就想，如果把商山四皓拉过来，何愁大功不能告成呢？为了巩固儿子的太子地位，吕氏求计于张良。经过了张良的传真引线，刘邦都没有能请动的商山四皓，最终被太子刘盈和吕氏的诚心感动，答应出山做太子的宾客，助太子一臂之力。这商山四皓都是博学之士，经过四位长者的教导以及潜移默化，加上刘盈聪明好学，悟性很强，刘盈的修养和见识大有长进。话说有一天，宫中大摆宴席，吕氏安排四位须发皆白的长者肃立在太子刘盈身后，为刘盈助威。而等到汉高祖刘邦得知他们就是商山四皓时，首先想到的是太子已不可废，废不得，废不了了。他知道连自己都请不动的商山四皓已经成为了太子的宾客，看来太子羽翼已丰，长大成人了，而且绝非等闲之辈。当刘邦回到后宫，把这个消息告诉戚姬时，戚姬立即泪流满面。为了排遣心中的悲痛和不安，戚姬悲歌一曲，诉说无奈，两个人唉声叹气了很久。而这次吕后在张良的帮助下取得了意外的胜利。当刘邦回到后宫，把这个消息告诉戚姬时，戚姬立即泪流满面。为了排遣心中的悲痛和不安，戚姬悲歌一曲，诉说无奈，两个人唉声叹气了很久。而这次吕后在张良的帮助下取得了意外的胜利，连雄才大略的刘邦也是一筹莫展。危机当中产生奋进，巩固了太子的地位，吕后就接着要树立自己的威望了。吕雉在树立威望的过程中做的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杀了韩信，把自己的威望建立在韩信的人头之上，震慑群臣，使得群臣不仅害怕，而且还服气。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韩信从少年时代就胸怀大志，讲信义，识大体，不介意胯下之辱，先投奔项羽不受重用，后投奔刘邦。在刘邦被封为汉王时，韩信得到萧何的大力推荐，被拜为大将军。他极善于用兵，有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之称。韩信官拜大将军之初，曾向刘邦分析了关东形势，剖析了相刘之优劣，指斥项羽的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力促刘邦东征，在楚汉战争中独当一面，深入齐赵，钳制住了项羽， 为刘邦最终打败楚军、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与萧何和张良被誉为是汉朝的开国三杰。刘邦呢，极为欣赏韩信的才干，建国之初又担心韩信另有意图，于是以他熟悉楚地风俗为由，改封为楚王。韩信救国后，还把当年流落街头时给他饭吃的老太太找来，回赠千金，以报答当年对自己的关照。这就是一饭千金的来历。汉初三杰之一，运筹帷幄的张良，在汉朝建立后就过上了半隐居生活，已不构成威胁了。保障后勤供应的萧何不是那种争天下之人，而且还是当前急需的发展生产的人才。只有领兵多多的韩信始终是刘邦心放不下的。更何况韩信当年在楚汉之争中，在刘邦最危急的时刻要挟过刘邦封王。所以当吕后听说韩信想阴谋发动兵变的时候，立刻和萧何商议，骗韩信入宫之后将其处死。当年汉高祖刘邦曾经与韩信有约，即三不杀，就是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器不杀。吕氏也没有违背刘邦的约定，把韩信用布兜起来，用竹签刺死，杀了他一个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汉高祖听到韩信被吕氏杀死的心情是且喜且哀之。这句话道出了多少背后的隐情，自己不忍心杀戮功臣，而自己的妻子却十分了解自己心中的疙瘩，自然不免思潮起伏，感慨万千。吕后这一招确实收到了杀鸡儆猴、杀一儆百的作用。朝中大臣看到他连韩信这样的人都敢杀，竟然弄不清自己脑袋长在谁的脖子上了，不免对吕后都有了几分畏惧。接着淮南王秦布反叛的消息传到了长安，而这个时候汉高祖刘邦正在病中，原本是想派遣太子刘盈将兵前去讨伐叛乱。吕后不忍心叫儿子上战场，因为上战场生死未卜，他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逼迫刘邦说，秦布是天下猛将，不容易对付，太子去岂不是羊入虎口，有去无回吗？诸将又多是太子的叔伯辈，只怕难以心甘情愿地俯首听命。归根到底还是心疼亲生儿子，不顾丈夫的死活，最终还是刘邦带病出征。虽说很快刘邦平定了叛乱，但也不幸身中流矢，伤口溃烂，拖了三个月之后刘邦驾崩了。据史书记载，刘邦病危时，吕后曾经询问他对后事的安排。吕后问刘邦说，陛下百岁后，萧何若不在人世，应由谁来接任他的职务呢？曹参，刘邦答道。那曹参以后呢？吕后接着问。王陵，不过王陵忠厚憨直，应用陈平来协助他。陈平谋智有余，但不足以独断，不能独任一大事。周勃读书少，是个粗人，但能安定我刘氏之人又非周勃不可，可以用他为太尉，执掌武事。刘邦答着，脑海里一一浮现出了众大臣的音容。耳畔又听见吕后追问，诸大臣之后又当如何呢？见吕后又问，刘邦稍稍停顿一下说道，唉，福祸无常，你知道这些已经足够了，在以后的事恐怕也不是你能够亲眼所见了。不久刘邦在长乐宫驾崩，终年62岁。刘邦近乎遗嘱的话语显然包含着以国家大事相托的意思，使人感受到了吕后不仅仅是刘邦生前在政治上的得力助手，而且他也成为了刘邦身后政局中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刘邦死后的汉朝政治舞台上，确实还没有谁的才干和声望以及地位能够超越吕后的。这也正是刘邦那些不依之教的老臣对他俯首贴耳的缘由。吕后刚毅的性格和驾驭群臣的铁腕， 使他在有生之年充当了刘邦身后西汉王朝的实际掌权者。这一切的发生对吕后来讲似乎是天意的安排，在他的心中感到更多的则是考验与责任。脚下的路对吕后来说似乎才刚刚开始。话说刘邦死后，吕后密不发丧，事先在宫中服下了武士，大臣们来一个杀一个。四天后，吕后见机密已经泄露，只得给汉高祖发丧，立太子刘盈为帝，这就是汉惠帝，吕雉被尊称为太后。即使是做了太后，吕后仍然认为契机与赵王如意是他最大的敌人。于是一幕惊心动魄的血案迅速在宫中展开，或许是出于内心的嫉妒而报复，或许是为了永绝后患，吕后的铁血性格再一次燃起了疯狂的火焰。他命人将契机囚于永巷，剃光了他的满头秀发，罚他穿上囚服，带着刑具做舂米的苦役，从日夜陪王伴驾的宠姬沦为阶下囚。契机的内心当中充满了悲伤，他挂念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赵王如意，在舂米时唱起了子为王母为鲁，终日冲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始告汝。吕后知道后更是怒不可遏地大骂道，不知死活的贱人，还想指望你那个宝贝儿子再有出头之日吗？于是他命人去邯郸召赵王如意来长安，使者三番五次都被周昌以种种理由挡了回去。按照汉朝的制度，相国周昌完全有这个权利，但是吕后为了达到目的，竟然是釜底抽薪，再一次派使者到赵国的封地，这次他是要把周昌召回京城。周昌无奈，只得奉命启程了。他动身前给儿子留了一封密信，让他从速通过丞相王陵将密信转奏给惠帝刘盈。当周昌到达了京城，惠帝也得知了母后对如意的态度，为了防止母后加害弟弟，惠帝密切关注他的行程。此时吕后再次派使者敦促赵王如意动身来长安，当惠帝得知赵王正在来长安的路上，便亲自迎接赵王入宫，并且留赵王在宫内饮食起居，跟赵王形影不离，使得吕后没有机会下手。而这样一来，引起了吕后对亲生儿子的不满。 吕雉，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皇后，尽管她没有像武则天一样登基称帝，但他执掌朝廷大权达15年之久，以超越常人的精力和声望，成为西汉初年政治舞台上的无冕之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皇后吕雉的传奇人生。 惠帝元年12月，冬日拂晓，天气寒冷，赵王小小年纪没能早起，而惠帝外出练习骑射，没有忍心将正在酣睡中的弟弟唤醒。吕后趁着这段时间派人入宫，把年幼的赵王毒死了。等到天亮的时候，惠帝回来见如意已被毒死，知道这一定是母后所指使，一肚子的不愉快。尽管惠帝没有发作，但心里头已经对吕后的所作所为有了看法，心中结下了疙瘩。赵王死后，吕后又叫人把戚夫人的手足斩断，双眼弄瞎，耳朵熏聋，喉咙毒哑，把人搞成了猪的样子，取名人质，丢到一个土坑里。吕后还特意叫惠帝去看了看，惠帝开始根本认不出这是什么东西，一问才知道是戚夫人，猛地吓了一大跳，惠帝不禁失声痛哭了起来。回去之后他得了一场大病，派人告诉吕后说，这不是人干得出来的事情，往后你凡事请便吧，这个天下我无心治理了。从此汉惠帝就过着浑浑沌沌的日子。刘盈病病歪歪地当了7年傀儡皇帝之后便死了，